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我国外交信件在美国纽约被抢夺一事18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回答如下，我国代表团结束在纽约举行的残疾人权利公约签署国会议日程后踏上归途，16号在纽约肯尼迪机场由于美国无法无天的挑衅行为而被抢夺外交信件。在机场包括美国负责国内安全事务部所属人物和警察在内的20多人像歹徒一样粗暴地企图从持有外交信使委任状的我国外交官员抢夺外交信件。我国外交官员进行顽强抵抗，他们就使用暴力抢夺外交信件后逃走等干出了流氓行为。20多个歹徒在我国代表团将通过的登机口前等候并抢夺，事实清楚地说明这次挑衅行为是按照事前编好的脚本来进行的。我们认为美国抢夺我国外交信件的行为是一种针对我国的不可容许的侵犯主权行为和穷凶极恶的挑衅行为，并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予以严厉谴责。美国强盗般的挑衅行为充分证实美国的对朝敌视政策达到何等地步，美国应当对其妄动会导致的后果深思熟虑。在设有联合国本部、举行联合国大会等国际会议的场所纽约中心竟然有抢夺主权国家外交信件的行为发生，这清楚地证明美国是一个不法无法的流氓国家。在纽约有抢夺外交信件的粗暴行为盛行，国际社会应当考虑这样一个地方究竟是否适合于国际会议场所。对于这次侵犯主权行为，美国要做解释，并以政府的名义进行正式道歉。美国若不接受我国的这正当要求，就会对今后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